革命先辈王若飞，他的赤胆忠心放光芒。1931年化名黄静斋到内蒙古开展工作，领导群众千辛万苦的日夜忙，不幸被捕身入狱，对敌人公开斗争，在牢房他可上法庭，把敌人祸国殃民罪状来揭露，把我们党的政策主张来宣扬。违法官个个好像使个浪，他们一听是嗡的一声就退了堂。反动派最怕讲真理，吓得不敢再过堂了，只好把若飞同志下了狱。这狗狱官又造谣污蔑把难友诓，说黄静斋是一个共产党，谁跟他接近谁遭殃，如果要沾上了共产油，那是擦不掉洗不光，一辈子甭打算出牢房。可哪知道敌人他这套鬼瞎话眨眼间变成了瓦上霜。若飞同志见了难友无比的热情暖洋洋，若飞同志一讲话迎风十里喷鼻香，难友们听了若飞同志一句话，阴森森的监狱好像是见了阳光，都感到身上温暖，心里甜如蜜，对敌人展开斗争信心强。铁窗内愤怒吼声传出去，可吓坏了狱长看守长。看守长姓白叫白寿，他有一个外号白眼狼。典狱长名叫韩建奎，他的模样好像老山羊，他的外号黄鼠狼。这家伙的手拿着佛珠，总装善人样，是一肚子鬼胎，狼心狗肺，又阴又险又毒又辣，没有一点好心肠。他们俩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把阴谋诡计来商量。白眼狼坐在这沙发上边翻白眼儿，他开口叫了声黄鼠狼，我的韩兄长，这黄静斋可不得了啊，这里里外外简直叫他闹翻了江了，对于他威胁利诱全无效，我们必须得另外想主张。他鼓动犯人跟咱们讲条件，这一天到晚的总嚷嚷，要是都叫他给赤化喽，我们这个监狱就改了马列主义大学堂了。黄鼠狼把这山羊脑袋这么一晃，呵呵，白贤弟别惊慌，这点小事何必太紧张，他黄静斋甭管怎么样，韩某也叫他沾不了光，不过要想制服了他可也不能够那么顺当，我们要长期防范，攻心为上，即便他手眼通天也无妨。现在我有一条慢毒计，叫他黄静斋不死也得落身伤。哦，什么妙策，咱们如此如此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啊？嗯，白眼狼一听把这狼牙呲出有半寸长，好罢了，我的韩兄长真不愧姜是老的啦，沟通板场你可真算有道行。白贤弟别夸奖，这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那么到底是这俩家伙定的什么慢毒计呢？您往下听。哎，这一天若飞同志独自一人在牢房，忽听见了哗楞哗楞脚镣响，哒哒哒楼门一开，进来一个壮汉，见此人头发足有一扎长，马蜂腰炸背膀，细高个子方脸膛，分鼻孔高鼻梁，他大耳垂龙口四方，他的面带凶煞无用啊，两只眼不住的烂逛的，上身穿青布脱肩破夹袄，俩胳膊全都有烫伤，13太保的纽扣没扣上，黑参参虎心毛是长满了前胸膛，左肩头这个半了膀子露着肉，青牙裤子两腿就把这个料子烫。若飞同志一看是难友，站起身来要搭枪，一抬头见牢外有人在窥探，紧跟着这个牢门嘎嗒一声又锁上。若飞同志一看这个情况，就知道是敌人来搞鬼名堂，真猜对了，外边窥探的正是白眼狼跟黄鼠狼，进来这个人是一个久闯江湖的土匪头子， 姓张名叫张金刚，此人生来胆大，性如烈火，又生又硬，又闹又狂，不论跟谁说话，搭上枪，一句话不顺心就瞪眼举拳抡巴掌，两句话不对就是亮刀掏枪，三句话不投滑是刀下见生死，是枪下决存亡，自称英雄队里他为首，好汉之中他为王，敌人认为这个人是蒸不熟煮不烂打不软劝不降，不顺南不顺北，不吃顺不吃枪，画不动的顽石，练不了的金刚。可就有一样最好，他专门能骂白眼狼跟黄鼠狼，是见面就骂，还从不赊账。这几天他心里别扭，找茬要跟敌人干仗，他想了又想，我这个屋子又阴又脏，我跟难友一块去住就假说换房，他热给换，没有话讲，如热不换我就跟他们大闹一场，没成想这样一来正趁了敌人的心肠，黄鼠狼是将计就计，借水行舟，派白兽亲自出马来找张金刚。这小子见面先笑，哈哈哈哈，张先生，我白兽，你是白眼狼。取笑的取笑，什么他妈的取笑，你不像人样，有话好讲，有话好讲，什么他妈的好讲，快给我换好房。应当应当，你这个屋子又阴又脏，常住下去妨害你的身体健康，你有屁快放，有房没房，房子倒是有，可就怕你没有胆量。此话怎么讲？我想叫你跟黄静斋同住一房，他说你是江湖路上一草莽，跟他配不上。我说你们二位是一样，同住很相当，他说我胡说八道，满口雌黄。哎呦，我说你这个赤化党人比张先生没点高尚，可了不得喽，他的舌似利剑，口似枪，跟我讲起大块文章，说共产党光荣伟大，盖世无双，他自己号称一只虎，别人见他得成绵羊。我想张先生你是条硬汉子，岂能在他眼皮底下受窝呢？你要是怕找麻烦，不愿跟他同住，咱就另外找房。你要是英雄不失本色，愿意跟他较量较量，我就送你前往。张金刚一听这片鬼话，当时气壮胸膛，脸色变样，白中透黄，心想张某闯荡江湖，杀伐济贫，除暴安良，可称侠义英雄豪强，所作所为很有名堂，听人说共产党光荣伟大，难道说跟我所做的还有什么两样？黄先生，你在狱中很有名望，人人赞扬，可我也不是孬种，怎么就跟你配不上？好嘞，今天我就来个英雄防好汉，侠义碰刚强，你若是以礼相待还则罢了，如果目中无人，言语相伤，休怪张某我这翻脸不认人，我的拳头不认账。想到这儿叫声白眼狼，你马上送过钱去，休要耽误时光。 好好好好好好， 白眼狼一看他上了圈套，当时心花怒放，就趁火打抢，派人送来了张金刚。他跟黄鼠狼是随后跟来，藏在牢外窥探，心想不过三句话准得把若飞同志打伤，可哪知道张金刚一见若飞同志，面带慈祥，稳稳当当，一派正气，令人敬仰，不由得把气儿沉了沉，心想说话稍有鲁莽，黄先生看我无知，岂不脸上无光？又一想，哎，我要不敢说横话，岂不白受窝囊？张某是猛虎，绝不当绵羊。想到这儿，他冲着若飞同志一抱腕：“黄先生，久仰久仰。说起来，你在堂上是个硬汉，可是我在堂上也不康。”这飞行讨问我不招供，一连串八次滚热膛，烧红的了铁棍烫穿我的双膀，老虎凳我坐了十几张，我可并没含糊没吭气儿，也算得起是钢筋铁骨一豪强吗？若飞同志说好好，对敌人不屈不挠理应当，愿你跟他们斗到底，争取早日出牢房。你贵姓？不知到此有何事？为什么案子遭受这么重的伤？嘿，黄先生，兄弟有一个小字号，我姓张名叫张金刚，在旧军营里头我当过排长，不发军饷我改的行，他们说我是抢劫犯，

有多少良民得安康？你是否把富豪都斩尽？你是否将恶棍都杀光？你周济的穷人还受苦不受苦？你救过的良民还遭殃不遭殃？这个，那么你，我是有领导有方向，献身革命，忠于人民，执行党的主张。我们不是为了几户人家不受苦，是要叫所有的穷人都解放。我们想的不是眼前两顿饭，是为了子孙万代幸福长。要这样做，必须打倒反动派，把那吃那旧社会是连根拔掉一扫光。要叫天下所有的劳动人民出力水火见天日，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和主张。你言说都是一个理，到底一样不一样？哦，若非同志这几句话当时说愣了张金刚，闭口无言直发愣，两只大眼不住的乱逛荡。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光荣伟大，盖世无双，我自称英雄，比猛虎，真是不自量力，太狂妄。我也就是条毛毛虫，怎能跟英雄比分量？黄先生，您的道理讲得透，说的我心里真亮堂，我五体投地服了你了，再也不敢来逞强。今后我要听你的话，至死绝不变心肠。我情愿拜您为老师，要为穷人出力量，有用我之处自管讲，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趟。好，希望咱们将来能合作，对敌人斗争要坚强，单丝不成线，孤树难成行，我们团结起来有力量。张金刚连说是是是，猛听得在监牢外边直嚷嚷，好厉害好厉害，真跟熔炉一个样啊，硬把这块顽石化成浆了。你不要嚷，要正装，我们是到这儿查牢房。张金刚一听是狱长看守长，白眼狼跟黄鼠狼，心里说你了狼心狗肺的王八蛋，把祖宗当成一杆枪，差点我没上你们的当，今天我跟你们算清了账。他压住怒火没喊嚷，贴身隐蔽的牢门旁，紧跟着牢门嘎嘎这么一响，从外边走进了两只狼。白眼狼用手一指，若非同志要说话还没罢嘴张，就听见啪的一声响，迎面挨了个大巴掌，嗷的一声倒在地，顺鼻子眼里淌血浆。张金刚打倒了看守长，举拳扑奔了黄鼠狼，韩建奎撒腿往外跑，来人呐，犯人造反要砸牢房。这就是敌人梦想坐山观虎斗，可他没成想这个当头挨了个反巴掌。铁窗内胜利歌声震天响，这熔炉烈火炼了金刚。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李润杰先生演唱的一段快板书《熔炉烈火炼金刚》，革命先辈王若飞同志的一段故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缅怀革命先烈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Oh, oh, oh.

虽然是他的表兄，这小子六亲不认，他翻脸无情。前两天他发动了许多的佃户闹暴动，用尽了宅院跟我清算斗争。我打算今天把他请到我的家中，就跟他说商量关于农民的事情，只要是他肯来，就落在咱们的手，管教他插翅也难飞腾。狗党们闹哄哄，说好计策准成功，姚胖子洋洋得意真高兴。警卫团的匪官叫了声姚仁兄，我安排一连兵埋伏在府上等候哥哥您下命令。姚胖子一听，乐得他要蹦，说兄弟，事成之后，哥哥我准有份人情。当时就派人把请帖去送，从警卫团调来了100名杂牌兵，一个个如临大敌，子弹往枪膛上一顶，把姚胖子的住宅呀就围了一个不透风。方志敏接到了请帖，心中一动，就知道跟敌人有一场那生死的斗争。送来人，我下午准到，一言为定，超不过那6点钟。同志们都有些担心的说，志敏同志最好是别去，姚胖子诡计多端，他做不出那好事情。方志敏一听微微的一笑，说同志们放心吧，我一定会见机而行，我倒看看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肥头大耳的蠢猪会摆上什么鬼牢笼。转眼间到了下午5点半，志敏收拾齐整，穿一件蓝布的夹袍，腰掖着勃朗宁，戴一顶灰色的礼帽，手拿着许多文件，神情潇洒，他的态度从容，来到了姚家的门外。狗腿子们往里回禀，姚胖子一听，他当时就一激灵，说怎么着，他一个人都没带，这胆子可够冲啊。狗家伙说了声好，他急忙往外扔。到门外假意的周旋，客气了一通，方志敏谈笑自若，就走进了大客厅。呼啦啦站起来几个人，姚胖子一一的介绍，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百万，这位是王半成，这位嘛是本县的名士，那位做过什么什么司令，这位在咱这儿跺脚烂颤，威震一阳城。方志敏微微的点头，在旁边一坐，耳目炯炯，是凛凛的威风。不多时把酒席摆好，姚胖子是毕恭毕敬，兄弟请您入席吧，把志敏就让到了席位的正当中。这伙人他们明着相陪，暗着监视，准备行动。姚胖子斟酒布菜，假意的谦让，未曾说话，他先咳嗽了一声。今天把贤弟你请到家中，锦具薄酌，咱们叙叙旧情，时间内酒席也不丰盛啊，说贤弟你定能啊原谅为兄，好在咱们是啊知己的弟兄，你我是这样的亲戚，俗套可没有用啊。鬼话使人头疼，方志敏早就不愿意听，他站起身来不耐烦地说，对，这样的客气没有用啊。姚大哥甭啰嗦，有什么事情快谈吧。姚胖子他满面带笑，把兄弟叫，我找你来咱商量一件大事情，这件事可有关你的前途和生命，我焉能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自从你领导农民闹革命，你只闹得人心惶惶不太平，哥哥我不敢说进步，可是革命的道理我还都懂，我对于革命表同情，但只是那共产党的力量薄弱的很呐，你跟穷小子们混在了一起，可哪儿能够成功啊。兄弟你回家的日子虽不久，你得罪了许多好宾朋，杀人捞不着两手血，穷小子们分地得财，可倒叫兄弟你担骂名，到将来罪魁祸首可是你呀，不杀头也得判徒刑。以我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常言道无事免灾一身轻，我劝你急流勇退，立即梦醒啊。咱们是好亲戚，我才直言无隐的对你说清啊。只要是兄弟你不再搞革命，我愿意帮助你钱财表心情，我这儿有万百块大洋黄金十两，我供给你出国留学到东京，你年轻有为才学广啊，将来的前途定光明。姚胖这派鬼话软中硬，方志敏他早就识破他的诡计牢笼，带笑说， 姚大哥，你聪明人说出了糊涂话，跟素日您自称开明可不相称。告诉你，什么也挡不住闹革命啊！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意志可不能变更啊！姚胖子一听，怎么着？啪的声，把酒杯一摔，鼠眼一瞪，他面沉似水的哼了一声，说：“好啊，我一片好意把你劝，苦口婆心的出于至诚，听不听的全在你。可是。”说到这儿，他木头凶光，脸发青。这时候，大厅里边很寂静，只听得哒哒哒哒的钟表声。就在这一法千钧的时间里，志民想：不，我应该见机把事行，先来个欲擒故纵的稳军计。想到这儿，他压住了火，站起来叫了声：“姚仁兄，姚大哥，事关重要，需考虑，是要三思而后行。您话里的意思，我全听懂了，谢谢您一片好心情。不过，事先我有件机密事，对您可有莫大的好处在其中。”姚胖子一听，心一动，猜不透志敏要谈的什么事情。啊，也许是今天的阵势他害了怕，说不定我提的条件他都答应了。果如此，我管教这些穷小子一个也不剩啊。到那时就知道我姚某的手段高明啊。这小子他可真是狡猾成性，当时间他就摘下了鬼脸换笑容啊。兄弟，刚才哥哥我太冲动了，言多语失不受听啊。好在嘛，你我是多年的弟兄，定能原谅。说着话他又给志民满了一盅。兄弟，有什么机密快点讲吧，哥哥我感激不尽领你的情。志民说：不，这件事情的关系大，最好是找个僻静的所在，我讲给您听。啊，姚胖子面带得意，说了声好，站起来叫了声：众弟兄，我陪方先生说几句话，回头咱们痛痛快快的喝几盅。大家伙儿异口同声，说了声请啊。姚胖子拍桌之民就出了座厅啊，他二人脚步匆匆来得快，霎时就来到了书房中。姚胖子喜冲冲回手就把门关上，方志民喊了声：别动。博朗宁他早已对准了敌人的前胸，这个姚胖子他做梦他也没想到，只吓得他浑身大颤，他那脸色变更啊，血量那么枪口对着胸膛，像有千斤重，闪烁烁的目光逼得他不敢抬头睁眼睛，扑通通心里他乱跳像擂鼓，恍惚惚他觉得头重脚发轻。兄弟，我今天是一片赤诚把你请，绝没有半点的恶意在其中。你拿枪动仗的，哥哥我害怕，你这样的举动多么难为情。有什么问题哥俩坐下讲嘛，没有什么难办的事情。方志民喊了声：你少废话，只要你动一动就小心我这勃朗宁。说着话 往胖子的腰中一伸手，搜出一把短枪放在自己的衣袋中，说只要你一喊我就把手动，你死我活不留情，你赶紧的把所有的埋伏全撤退，然后再把田契债约赶快拿到书房中，否则我马上要你的命，我限你不能超过五分钟。是，姚胖子哆里哆嗦说声是，他一转身急忙跑到了窗口中，他扯开了嗓子大声喊呐，声音比宰鸡还难听，说亲友们，我跟方先生全谈好了，咱们明天见面再说细情，请大家回府吧，恕我不远送，我跟方先生还有点儿那要紧的事情啊。他这么一喊呐，狗党们全都哈哈笑，说咱们姚大哥可真有先见之明，这么大的事儿没费吹灰力，三言五语的就办成，都说方志敏不好惹，这回他可输给咱姚仁兄，咱们走吧，呼啦啦一哄二散全走进境外，团撤走了东北兵，狗党们走后，姚胖子又把他的老婆叫，小三儿他妈的，你赶紧的把田契债约拿到书房中。他喊了半天他也没听懂，因为他的老婆耳他有点聋，他跑到了窗户前边把他问，说啥事儿还叨叨唠唠的直嘟囔。方志敏一看他老婆倒且进，手枪在胖子的背后一咕咚，这下子吓得姚胖子一打颤，他差点都要喊出声，说你别过来，哎呦你可真要我的命哦，拿田契和债约。他这么一喊呢，他的老婆才听清，哟，说干啥这么急呀，无缘无故的拿他有啥用，他哪知道胖子的背后有只勃朗宁，不多时把田契债约拿在手，姚胖子急忙接在手中，一扭身他回手递给了方志敏，说兄弟详详细细你查看清，方志敏接奖过来放在桌上，正言厉色的说了话，从此后他不许你乱说乱动，为的说歹你乱哄行，要知道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任何力量也扑不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赵玉明老师演唱的这段单弦儿，方志敏单枪赴会。我们今天开心茶馆第二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在清明节的小长假里啊，每天下午我们都将在节目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红色经典题材缅怀革命先烈的曲艺作品，也欢迎您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点30分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呢还将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